我要圆你一个故乡梦。 故乡梦？ 对，爱妃。 Thank you. 我的美妻才呀、 茶香乃仙好口感呐、姑娘少穿个新品牌， 新品牌这个叫法有点儿

雄鹰翅膀为什么要折断？你给了我贤良的王妃为什么又要夺回？当年是这条哈达一头牵住了我，一头气住了你，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今日就要一刀两断的。 12年了，他像天上的彩虹，给我带来多少马背上的梦幻。他是月老的红绳，系着我们的爱，留着草原的甜。他是昭君娘娘的灵光，昭君 惹急了我，叫一家人投 遥不可。多少回梦回到坟台，把爹爹奔，多少回望断云山，期盼燕归来，爹爹的寒暑无人知，故国一声欢，好似金杯 人痛割舍，心中爱。

俺人家不好要不少，模样长得好，面带珠好，他的性情温柔，娇手难撩，话又话不叫，生来的俏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，动风流，行动怎么风流还不够，就好姑娘这几日久，满天下还要比他好，当我见他也还行，连个女儿二不够，这是你七七八十八九十九娘娘可见了，他没个闪耀三点头，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，这才是窈窕淑女了，君子好逑。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 有分别，捎个信儿给胡双， 托你们就分别，捎个信儿给王郎，给王郎告诉他心酸无恙，告诉他心酸无恙，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 小老公破陈记报了三更，这长夜漫漫河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 Thank you.